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55集。他就是乔生一。时间仿佛变得格外漫长些，陈焕见轩辕岭不肯做些什么，也不再折腾，咬着牙慢慢忍着这些钝痛过去。其实这感受并不剧烈，若是换个旁人，大约咬着牙还能走路，可他不行，他天生的剧疼。以往没跟在轩辕岭身边的时候，他就是被树枝扎下手都要疼个半天，到后来就慢慢适应，反正疼都是疼，咬着牙也就忍过去了，反正人只要不死就总能爬起来，何况他再怎么喊，轩辕岭都不会心疼他，他也只好闭嘴。及至后来出了宫，他倒是安生了，不用受皮肉之苦，只变天的时候腿疼一些。可宫外的这些人，他并不盼望着有谁能心疼他，即便有人心疼，他也不稀罕，所以这疼痛忍起来也就没有那么难受了。可刚才他瞧见轩辕岭急匆匆从床上下来，向他抱起来，仿佛有点紧张的意思，不自觉的就喊了疼。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，他想多了。他心里叹气，今天看来是走不了了。他以为这种天气虽然身上会难受一些，可总能撑着走出去的。只要找个地方躲一躲，轩辕岭找不到他，自然就走了。却没想到他连个门都没能出去。陈欢有些郁闷，这样明天就得去找老大夫，那是乔生的地方，他一露面对方就能知道，他不想和对方纠缠，有些犹豫地想，不然明天出门前把脸划了吧，反正他往后也不想找人搭伙过日子，若是丑一点能安生些也是件好事。只是一旦连回了，轩辕岭会更不待见他吧。陈欢有些愁苦，等一只手伸过来碰到他膝盖的时候，他才一哆嗦回过神来，第一反应却不是去看那个人是谁，而是想着如果他不肯回宫去，以后的确不会再见到轩辕岭，对方待不待见他的并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轩辕岭见他毫无反应，心里微微一颤，难不成是疼晕了？以往程欢也有疼晕过去的时候，只是他以为这是那小子故意作妖，好逼着他心软。可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道程欢若是有那样的心思，又怎么会将对陈荣的敌意表现得那样直白赤裸？他但凡肯用些心思在人心上，又怎么会在宫里连个朋友都没有？轩辕岭心里紧绷得厉害，他摸了摸手底下有些凉的膝盖，慢慢将人抱进怀里，用被子裹住他的腿，将热烫手掌伸进去，在他膝盖上轻轻揉搓。陈欢愣愣地看着他，有些回不过神来，他难道是睡着做梦了？轩辕岭在给他暖膝盖？他心里颇为震惊，犹豫片刻，偷偷伸手掐了轩辕岭一把。轩辕岭垂眼看他，陈欢没用力，这动作像极了以往撩拨他时的动作，可他心里并没有别的念头，只觉得这样的小动作竟然很让他怀念。还疼吗？轩辕岭一开口，陈欢就被唬了一跳，在他怀里一弹，脱水的鱼似的猛地一跳，险些从怀里摔出去。轩辕岭连忙捞住他，脸一黑，不许胡闹。陈欢满脸心起，竟然是真的，这个人会管他，会在乎他疼不疼的轩辕岭竟然是真的，这比在做梦还让人意外。陈欢眼巴巴地看了轩辕岭两眼，探手摸了摸他的额头。轩辕岭，他将陈欢不老实的手抓下来，将他的腿抱进怀里，不许他乱动。陈欢扭来扭去不肯消停，他想做点别的，难得对方肯和他这么亲近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然而在轩辕岭看来，他还是个傻子， 就算两人以往关系非比寻常，可现在毕竟是不一样。他若是真的随心而为，那和强占有什么分别？陈欢扭了半天，见他不为所动，心里纳闷，难不成是自己现在已经变丑了，引不起轩辕凛的兴趣了？还是说他当真对陈荣死心塌地，连在宫外都守身如玉？陈欢有些生气，他想这一辈子陈荣都要成为他的坎儿了，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，心里都会堵得要命。他是真的没想到，都出了宫了，竟然还要被对方气着。他不甘心，在轩辕凛怀里蹭来蹭去，死活不肯安宁。轩辕凛被他蹭得浑身燥热，用了些力道抱住了他，别乱动。陈欢不肯消停，两只手在背里乱摸。轩辕凛额角狠狠一跳，声音里带了几分凶狠，再乱动就把你绑起来。陈欢撇撇嘴，轩辕凛说绑他是真的会绑他，而且绑了还会不理他。今世不同往日，两人相处的日子不多，他不想再浪费，只好消停下来。可他安静了，轩辕凛却不消停。陈欢就察觉到屁股底下有个东西硬硬地戳着他，他心里有些得意，他就知道自己对轩辕凛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，当即高兴起来，悄悄地又蹭了两下。轩辕凛眼底赤红，打从陈欢出宫他就没再释放过，这个年纪血气方刚，本就禁不住撩拨，偏陈欢还要作死。他一翻身将人压在床榻上，低头一口亲在他脖子上，还想继续的时候，外头一道闪电豁的划过。陈欢圆溜溜的眼睛映入眼帘，轩辕凛动作猛地一僵，他连忙翻身坐起来，抬手揉了揉额角。他刚才做了什么？陈欢如今神志不清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是无意识的。倘若他顺水推舟，图一时欢愉，岂不成了禽兽？他在心里默念静心咒，眼看着火气要消下去，一只手伸过来，在他身下戳了两下。轩辕凛被刺激的额角青筋突突直跳，咬牙切齿地抓住了那根作乱的手指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头蹦，不许乱动。陈欢装傻，无辜地看着他。 嗯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？ 轩辕凛一僵，陈欢是天蚕，生来那东西就不完整，他虽然比别的太监少挨了一刀，可说到底也不是个男人。他心里的火气忽的就散了，他想，或许陈欢只是好奇，或许是因为这种出身遭受了太多苦难，所以即便吃了傻了也还是惦记着。他又将陈欢抱起来，很想安慰他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好干巴巴道，等你好了就有了。陈欢被抱得舒服，虽然心里还想继续撩拨他，最好让他两人在床上滚一滚，可轩辕凛用来安抚他的那句瞎话竟让他有些心软。他感受到了一点来自轩辕凛的怜惜，虽然这怜惜的含义可能和他期盼的很不相同，但至少是有的，已经很不错了，他还能奢望什么呢？外头天渐渐亮了，但雨后的空气很潮湿，天气也还凉爽。陈欢大半宿没睡，这会犯了懒，赖在床上不想动弹。轩辕镜带着小七来，瞧见他缩在床榻上，便含笑点了点头。陈欢缩了缩头，假装没看见。他如今还是不喜欢轩辕镜，却仿佛不全是因为陈荣的缘故，或许是这个人太聪明了点，陈欢很怕被他发现自己在装傻。轩辕镜没得到回应，也仍旧是温润谦和的样子，只是叹了口气，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不待见我，难不成我当真做了什么让他变得现在这副样子也忘不了？这话听得轩辕凛不乐意，陈欢都不记得他了，凭什么要去记得轩辕镜？他板着脸瞥了眼这主仆二人，你想多了，他只是一夜没睡没有精神。轩辕镜眉梢微微一扬，一夜没睡？轩辕凛看了他一眼， 用眼神警告他不许胡思乱想。陈欢眼珠滴溜溜一转，扯了扯衣襟，抱着被子从床榻上坐了起来。几个人的视线同时看了过来，轩辕镜一眼瞧见他脖子上的红痕，神情就变得微妙起来，又有些探究地看了轩辕凛一眼，满脸都写着堂堂皇帝怎么敢做不敢认。轩辕凛脸一黑，陈欢这小兔崽子以往就不检点，大庭广众的也敢脱衣服，现在竟还这副样子。他三两步走过去，抬手给他合上衣服，凶巴巴地瞪着他，衣服穿不好不许见人。不就是不想让人误会他们俩昨天做了什么吗？陈欢不高兴，瞧见轩辕凛转过头说话，借着伸懒腰的空又将衣服弄乱了，仰着头想让轩辕镜多看两眼他脖子上的痕迹，最好回梁京的时候能跑去和陈荣说闲话，气死那个混蛋。轩辕镜笑了一声，意有所指道，我先下去要些饭菜，爷就给他换身衣裳吧，小儿进进出出的怕是不方便。轩辕凛眼见他出去了才回头看陈欢，一眼瞧见他露出个大半个胸膛，脸色更黑了。他虽然仍旧冷着脸，手里系衣带的力道却大得有些骇人，险些将亵衣撕破。陈欢偷偷摸摸试着去解，这才发现衣带被系成了死扣，用牙齿都咬不动。他只得悻悻作罢，心里不太高兴，觉得自己被轩辕凛嫌弃了。然而轩辕凛还不罢休，解开了包袱，又拿了件自己的外袍，将陈欢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，力求脖子往下一丝一毫都瞧不见。轩辕镜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带着小二来送菜，一进门就瞧见轩辕凛拿了顶兜帽，正试图将陈欢的脸也遮起来。他忍不住咳了一声，这差不多行了吧。轩辕凛显然不这么觉得，还是遵从心里的想法，将兜帽给陈欢戴上了，左右看了看，发觉连根发丝旁人都瞧不见，不由点头，露出满意的笑容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